段你却哭了，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离愁，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，我得到了惩罚， 笑着哭着都快活，谁

小泪，流于明月风，风儿袭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相思古尽头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 还没有危言，但每一次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首情歌，作词胡杨，读歌人王悦。 你别再哭， 你别再哭，你是否能像我一样，别开口，继续沉默。当我离开以后，你也许会懂得，晴天再美，也抵不过阴天的灰。 你也许会懂得， 像泡沫，轻轻触碰，破碎的只是一个人的梦。这也许只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。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 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。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

是关于你的他，我才能放心的满头白发。希望你永远也长不大，像一本一尘不染的童话。不要急于看透这世间复杂，也没有必要分清那是非真假。衰老。